喂，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啊，第八十集啊。咁今日录音嗰阵咧，就系星期六啊，9月23号。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就好难得地 full team 上阵啦。咁啊，监制简洛夫啊回朝，咁啊，猫姐又喺度，我二世祖，咁有位稀客喺度嘅，系啦。咁啊，即系其实今集咧，同我哋平时录嘅就好唔同，因为今集就系、是。現場版啊，有四個人喺間房入面啊，錄音啊。 我哋好難得係可以喺面對面，即係大家喺埋一齊嘅，因為第一地住嘅地區喺雪梨啦，就 東南西北， 係啊，東南西北， 真係東南西北。咁就即係四個人一齊錄，有個好處啦，就係唔會搭聲嘅，咁就唔會有即係之後就逢人講多咗嘢咁樣嘅，係啦。咁啊，今日我哋其实点样会一齐咧？我哋就喂，我哋啱烧完嘢食啦。咁啊，好多谢阿简洛夫同我哋一齐，即系提供场地啊，同埋提供美食啊，同埋美味嘅咖啡啊。 唔系，原本咧我系谂住一个即系澳洲式嗰啲 barbecue 嘅，即系同香港唔同嘅。我哋澳洲式 barbecue 都系嗰啲用啲 系啊。 啲火咧燒啲腸仔， 我哋 今日都冇煮， 仲有燒腸仔， 扒同埋都 係 燒腸仔。 最可呢、 這 個方法可能太澳洲式啦， 係 啦，法式加澳式，就買一啲安全炭。 唔係，結果又買錯咗啲炭就唔夠火，咁啊搞到咧就要啊臨時又要變咗煎啊，即係咩啦？ 唔係變咗啲 table top cooking 係啦，即係啲韓國鋪啊收你40蚊一位嘅。因为你韩国铺啲 table top cooking 就俾一炸肉你，俾一炸菜你，咁啊最悭水悭力噶啦。 名厨二世祖噶嘛？ 咩啊？我冇名厨，我乱煮嘅大佬真系。 咁 anyway 就系、是、其实澳洲，我哋澳洲咧，其实我都冇好多年冇 barbecue， 不过其实我啱嚟嗰时咧好兴嘅，嗰阵时咧即系家家户户都有个后院啦，同埋啲细路仔细嘅都兴啊，即系烧嘢食噶嘛，即系我又唔系好似香港咁样就。一人揸支叉嚟烧嘅，澳洲式嘅就系通常个主人家喺个炉度烧晒俾你哋吓，系咁样嘅。咁如果系参加就自己有啲人咧，通常会自己带一份自己嘅嘢，咁啊，然后主人家咪烧咗咁样，然后即系 share 翻嚟食。 而家啲左交话取消澳洲，又要取消澳洲文化，你觉得会取消 barbecue？ 其实都变咗好多啦，而家都我谂，即系其实澳洲我睇到呢十几廿年，所以澳洲有啲即系我哋唔起眼嘅傳，即係所謂傳統嘢，譬如澳洲式 barbecue， 而家都變曬質啦。 嘅乜嗱？澳洲式 barbecue， 我就要打斷你啦。以前咧燒嘢真係燒牛扒啊、豬扒、腸仔啊、 安德賓， 而家就你見到係好多啲希臘式嘅嘢啦、中東式嘅嘢啦，好多醃咗嘅肉啊，好多 skewer 啊、kebab 咁樣咯。 澳洲 barbecue 一定有羊噶嘛？ 係啊 ，lamb 啊嘛，國宴嚟噶嘛， 一定有羊。即係澳洲式嘅 barbecue， 即係如果你就咁豬排牛排，其實唔係澳洲。 所以我哋今日唔係澳洲式 barbecue 嚟， 變咗質㗎啦，即係 個港珠澳 barbecue。 你中意點樣色都點樣形式都冇所謂㗎。 咁就即係其實即係 barbecue 啊，喺澳洲人嚟講係一個夏天入邊，甚至係全年一個好大嘅活動啦。喺 weekend 嚟講，咁就即係佢哋最中意同啲三五知己啊，就一齊飲啤酒，咁啊燒肉，咁啊度過一個晚上咁。 吹水爐。 吹為爐取暖，咁其實即係點解今日 B B 今日點取暖啊？36度， 今日即係其實點解今日 B B Q 咧？就係即係我哋都估唔到今日咁鬼熱嘅，係啦。 仲要好簡唔簡今日？其實今日係禁火喎，知唔 知啊？唔係，我哋寒燒啫嘛，我哋冇 B B Q。 搞錯咗，我哋明。 你冇，係啦。 唔生性，怕燒得唔起，我哋就電啦，咪。 係啦，你冇燒到嘢食嘅，我哋今日係我哋奉公守法好市民嚟嘅，係啦。 因為而家今日其實去到30度咧，就政府講咗咧，就係話今日係禁火。禁火即係話咧，唔會喺户外地方咧 生火。 生火咁，其實我哋已經。不过 OK 啊，我哋横掂都炭都烧唔起啦，咁 咪 改 翻 用电咯。 你知唔知今日咧，其实咧系有史以嚟澳洲即系你话 New South Wales 有史嚟录到9月嘅最高温啦。同埋你知唔知南边啊 Canberra 嗰条路啊 ，Hume Highway 系烧晒，系要疏散 有山火咩？今日 有山火啊，即系沿住嗰度系烧晒噶，系啊。 系喎，或者不如讲下澳洲人除咗做 Barbie， 夏天中意做啲咩？ 咩啊？中意。 澳洲嘅夏天咧，其实咧就系北半球嘅冬天啦。所以即系当大家咧喺度玩雪啊，去滑雪嗰阵咧，咁澳洲人咧就中意去海滩嘅，系啦。咁海滩咧打大赤辣啊，滑浪咁样咯。咁仲有啲做最重要中意做啲乜嘢？除咗去海滩 BBQ、吃饮酒，澳洲仲做啲咩？ 不过海滩都唔系，而家都唔系咁兴啦。 唔系啊，兴噶，兴噶，兴噶。 Bondi 是最热门的地方 啦。你东边嗰啲 suburb 啊 ，Bondi 啊 ，Maroubra 啊，咁样打落嗰啲全部都系。 你希望冇见到啲蒙面大妈啦。 系会有蒙面，而家你知唔知 Face Skinny 啊？中国出嘅，即系唔卖面嘅系嗰啲 Skinny。 系啊，咁、啊，即系。咁啊，夏天系即系， 澳洲人中意着拖鞋咯，夏天 唔着鞋都有， 着鞋啊， 着鞋咯， 系 啊，佢哋冇乜鞋，夏天周围都着拖鞋，一啲人翻工都着拖鞋，翻工先换对鞋咁啊嘛， 系啊，但系我觉得着拖鞋出街好恐怖嘅，即系你周围啲卫生环境麻麻，同埋你都睇到啦 ，Melbourne。你有冇睇到 Melbourne 咧？上个礼拜有单新闻咧，有个女仔俾人食咗个膝头哥啊嘛，食肉菌，系啊， 哦 呢单 睇到， 呢单就好恐怖，系啦，咁啊。 同埋之前有個游水都有菌啲水有嗰啲蟲定啲咩又食咗只腳 游水有菌啊，好唔出奇嘅，因為你始終係你而家啲人雜咧，同埋你唔知個 filter 幾時換啊嘛。 唔係啊，海灘。 海灘 有菌係啊。 O、okay. K。 有啲海灘封咗咩 游水 ？O K。咁啊，即係夏天嘅活動啊，講到呢度啦，咁就。今个礼拜我哋嘅老拍档啊 ，Nick Fox 啊，自决党啊，咁啊，即系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好出，上两个礼拜啦，啲即系支持同性婚姻嘅人咧，就喺 City 度游行，咁就基本上系封路啊，游成咁样嘅。咁今日我哋即系我哋嘅老战友啊出咗嚟，就 Straight Lives Matter， 我有冇跟呢单嘢啊？你哋 啊，睇新 闻 咧，好似差佬仲多过游行人数啊！ 嗱，差佬咧就的确系多个游行人数嘅，因为其实即系我哋今晚 BBQ 咧之前咧，咁就其实已经系出咗嚟噶啦，咁就阿 Nick 就同即系其实都系嚟去呢嗰班友啦，咁就总共廿几条友啦，咁喺 City 度游行，咁佢哋就即系开头佢哋咪话去啊，系咪上礼拜佢哋去 Malcolm Turnbull 屋企？ 系啊 ，keep no 嗰啲 poster。 keep no 嗰啲有冇俾人搞啊？ 佢半夜去 贴 啊嘛，佢 半夜去贴，所以就冇人 冇 俾人搞。O K， 咁今日佢就终于去， 但有 Federal Police 查佢身份证咯，佢睇咗。 唔出奇啊，咁就即系，总之就系佢哋今个礼拜就 摄咗一张 poster 去猫金香 个 屋企入 边。系啊 ，O K， 咁今个礼拜佢哋就即系终于出嚟游行咁样啦，咁就 佢件彩虹衫， 佢件彩虹衫，佢件彩虹衫就系佢将咩咯，将澳洲就变咗将条彩虹旗。变咗做澳洲唔同嘅省份，捐 New South Wales 唔知点解系黑色噶啦，咁啊话 no 咁样啦，系咯，咁就即系呢个就系即系其中一个叫做今个 weekend 嘅反同性婚姻嘅嘢啦。哇，陈俾人，今朝你系咪见到喺啲 suburb 都有人 vote no 啊？喺条街度， 大家左边右边每边有几个咁啊？揸住個牌 say no say no no no no no no 咁樣周圍係咁舉咯， 即係佢係俾條大街嘅人睇噶嘛，係咪啊？係 啊， 就係嗰啲人係咩 demographic 度啊？老中青男女咩白鬼亞洲人， 全部鬼嚟。 O K， 廿幾至四十幾歲到啦。 O K， 係咯，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其實嗱，今日我哋咁齊人啦，即係你哋喺即係。office 或者你哋平时见到嘅人，你觉得而家系啲人系 yes 定 no 咧？ 我觉得一半一半咯， 一半一半。 吓，但系我觉得 no no 就知佢其实咧，即系我个人睇觉得 no no 佢系知道点解自己 no no yes 咧，有一半唔知点解唔去 yes。 系咯， 你明我讲咩？ 系喎 ，no yes 好多系要占领道德高地 佢 哋 讲。唔系有一啲佢知道自己 no yes 嘅原因，有一啲咧系觉得即系俾嗰个口号话嗰、那个叫咩咧叫做平权啊，即系公平平权呢样嘢咧，佢觉得就系应该要支持。其实佢唔知道个背后系乜嘢嚟嘅。 嗯哼。 或者你可以再 elaborate 讲讲呢一个运动呢？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叫做 survey 噶嘛？ 呢、這个系叫 postal survey 系啦， 咁啊，呢个 yes no 系乜嘢 yes no 咧？系因为嗰个同性婚姻嘅系咪叫合法化咧？其实 合法 嗱，佢 合法化呢個叫做咩咧？ 佢咁樣 正常化， 佢咁樣講啦，即係嗱，即係我哋呢度四個都係澳洲公民啦，即係其實我哋四個都投咗票或者會投票啦，或者收到選票啦。咁、其實張選票咧就好簡單嘅啫，張選票就係會寄到你府上啦。咁跟住之後，佢只會問你一條問題嘅啫。咁條問題就係、Do you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in Australia？ 咁你只係投 yes 同埋投 no 嘅啫，係啦，張選票就咁簡單。咁你話即係政府有冇幫呢啲人去 prep up 佢 make 佢 decision？ 係冇乜咯，係就係咁。 唔係，同埋有冇睇Tony Abbott 最近發表嗰個言論話，其實呢一個係個空頭支票，即係一個佢根本都冇講明係點樣立法，又冇講個 consequence。 冇噶，其實佢由始終佢都冇話呢個係一個其實嚴格上唔講唔可以講佢投票，一個叫做調查。 Survey 講會將來所有立法係會 base on 今次嘅 survey 嘅 result 係咁啫嘛，但係呢個係冇約束性噶嘛， 冇約束性。 所以其實咧係啦，即係但係我意思話你而家唔係一公投，你話公投就話哦，依個公投一個結果係贊成反對，咁已經係有個即係起碼有個叫做約束性喺度啦。 因為嗱，即係點解話呢個係唔係一個公投咧？因為這一個叫所謂的 postal survey 而不是一個 postal vote， 他已經這樣叫了。第二就是這件事是澳洲統計署來將即對選民就發出這個叫 postal survey 的嘛，而不是一個 postal ballot， 所以是沒有約束性。 我們上幾集都說了很多東西， 即系你，其实我哋咪后都倾咗好多。其实你哋系咪都系好惊呢个 SSM 过咗嘅涟漪效应咧？即系过咗会对，即系第三者会点咧？ 我个人我又唔觉得话即系 yes 或者 no 会系会有好喺短时间有好大嘅影响。我只不过觉得系话即系有好多人其实今次对于今次嗰个水位，其实個意義其實我又唔係覺得咁大咯，就係講唔係一個公投嚟噶嘛，只是一個民意調查類似咁嘅嘢。 普查啦， 係啦，即係普查咁嘅嘢， 即係只不過係個普查嗰、那個唔就唔同所謂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就係每一個住每一家每一户，不管你係 citizen or not， 你都要參與，如果唔係就係犯法。呢、這個就係去選。向澳洲的登記選民所進行的 postal survey， 同埋因為可能今次嗰個議題嘅問題咧，就係比較有啲爭議性嘅。我覺得係反為喺呢、這個即係嗰個社會上係會有個比較即係有個對立喺度，造成一個對立， 議員對立啊， 係啊，即係話你贊成嘅人同唔贊成嘅人咧，好似。好似要你死我活咁樣，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公投，唔係話一個咩成咧， 冇約束力㗎， 冇約束力，同埋咧，即係俾啲人慢慢好似，我覺得唔係好開放性去討論呢個問題咯，即係會比較投 yes， 如果 yes 人就 no 嘅人就一定係咩咁，即係好，你明我講咩？ 好對立啊，即係冇討論嘅空間。 係啦，係啦 ，yes 嘅唔肯去聽 no 點樣？ 同埋政府嚟講咧，係唔知佢專登刻意定話？ 周街彩虹旗啦 ，Marching Place。 唔係，佢係冇。好詳細咁講，今次呢個 yes 同 no，yes 係代表乜嘢 ，no 係代表咩？十個我諗有九個唔知係乜嘢嚟嘅。佢可能係知，可能只係好籠統咁知道 yes 大約係乜嘢 ，no 大約係乜嘢。 因為其實上幾集咧， 即係咪刻意唔到啦？ 上幾集咧，我特登係揾一啲真係 legal documentation for 呢啲嘢咧，係得一啲國會一二年嘅 debate notes 嘅啫。全部嘢都係媒體點吹，你就用媒體嗰啲。 係啦，你點樣？你點樣 interpret 佢都得㗎。 係啊，冇㗎。係 啊，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其實今次咧，可能一個放風或者係其實你點樣爭辯都冇意思，即係冇一個正式嘅一個講今次呢、這個嘅議題係乜嘢。 O、okay. 好多人係用佢自己嗰種解釋嚟做乜嘢。 政府抌好多錢喎，今日係咪有人收到啲 SMS 投票？ 系啦，阿神秘人，你俾人钱喎，收到呢个垃圾嘅叫做短信，叫你投 yes 喎。 我啱啱 report 咗去个 港管局 嗰度啦。 系啊， 個電話係等先，我即刻揾個電話出嚟先，大家都可以。 嗱，咁好多時咧，即係講講呢啲神秘嘅叫做 SMS 咧，其實你揾唔到佢係幾多號電話 send 過嚟，因為咧呢啲就基本上係用曬呢啲叫做所謂嘅叫立，即係用 A P，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佢用冇來電顯示咁 send 呢啲之前嘅信息俾你嘅。不過如果收到，即係各位聽眾，不管你係投 yes 或者 no 又好，你覺得收到呢啲 SSM 嘅嘢係你覺得係 irrelevant， 如果咧嘅 scam 嘅話咧，記得要將呢個 message forward 俾以下嘅電話幾多號啊？ 0429-999-888。 係啦，呢個就係澳洲嘅港管局啊，咁就可以作出相應嘅行動嘅。係啦，咁啊。SMS 講完啦，但係咧，即係你頭先阿簡洛夫咧話呢一個叫做 我諗我哋都係以後叫做 postal service 算啦。喺社會嗰度進行，即係造成一個對立咧。其實最近喺 Melbourne 有一個有位小妹妹啊，就因為呢樣嘢俾人炒咗。Canberra，sorry 啊，即係呢個狗噏過六。咁就呢位小妹妹咧，就係、是、一間阿神俾人係咪係一間即係幫小朋友開 party 開生日會啊？ 即係開 party， 大樓個女嗰啲生日會，李嘉欣個仔 開 party 嘅所謂 entertainment company 啦。 系啦，但系嗰条女着到英皇娱乐咁样噶喎， 个老细 着到英皇娱乐， 似导游多啲喎， 咩啊？ 似 escort 多啲喎， 英皇娱乐啊嘛，个 老细要 escort， 系啊，即系 反而个俾人炒， 唔系嗰个老细着到点咧？即系咧，即系你总之你得闲就睇下周慧敏啊嘅《天方外未老》啊嘅 MV 啊，宫廷装咁样嘅，好行嘅，系啦， 咪好低风。 唔係天方外未老嗰個 MV 咯，係啦。 呢個 同埋孤單的心痛啊，係啊。 佢中意深啊嘛，中意 deep 啊嘛，中意收事業線啊嘛。 呢個 deep 啲喎。佢啊真係好，佢呢鑊之後咧，就事業就真係有啲問題啦。咁總之就係即係呢位小妹妹原本就喺嗰間公司度，係咪做 casual worker 定係做一個 part time？ 應該 contractor，OK。 都是文言之類的幫手的幫手， 即是總之是一個 contractor 的角色這樣，那大家是主僕關係啦，是的， 他最白癡是他為什麼會被人捉呢，是因為他 post 說我炒了我 系啦，咁你听，你唔好 fast forward 先。咁就呢位小妹妹同埋呢位阿姐啦，即系呢位孤单的心痛啦，系啦。咁即系同呢个即系同阿孤单的心痛咧，就系、是、主仆关系。咁其实呢一排，不论系 vote yes 或者 vote no， 好多嘅团体都喺 Facebook 嗰度 整一啲， 系啦，就用一个就叫 photo frame 咁嘅嘢。 表达自己意见，咁嗰个妹妹仔咧 就用嗰个 vote no 嘅 photo frame， 佢只系写住话 it is okay to say to vote no。 佢用嗰个 photo frame 啊，即系用嗰、那个好似系 Australian Conservative 嗰个 photo frame， 咁啊用咗喺自己 Facebook 嗰个头像咧嗰度咁样啦。 佢只系写住话 it's okay to vote no。 佢冇讲嘅，佢净系用嗰、那个。只是用個 photo frame 嘅啫，個 message 就咁啫嘛。 Exactly， 係啦。咁 但係嗰位老細咧就話呢個係 hate speech， hate speech 係啦，呢個 fake news， hate speech 嚟嘅，係啦。Rocket 仲衰過 Rocket 名，係啦。係啊，homophobic 咁就係因為咁樣咧，而就即時啊，同呢位小妹妹啊就即時解僱咗啦，係啦。咁呢單嘢就即係個小妹妹就心生不忿啦，於是就即係訴。 其實 那 個老細我都上面話佢唔寫佢係 employee 名。 即系总之就系诉诸呢个叫做媒体咁样啦，咁个老细要出嚟兜就，个老细讲啲咩啊，猫姐？ 啊， 老细讲 啲咩？老细话佢唔系我嘅员工嘛，但系俾人收到佢 Facebook message 话I just fired my employee 嘛， 系啊 ，this my employee 嘛， 系啦，咁就呢单嘢咧，咁开头咧都冇乜人报嘅，跟住后屘系咪 fair work investigation？ 系啦，即系。Fair Work 等於香港嘅勞工處啦， 因為佢 Facebook 寫咗出嚟，跟住 capital 俾人 capital， 跟住搞到周圍都係，跟住卒之有人投訴，越嚟越多人投訴我哋澳洲嘅勞工處啦。 係咯 ，Fair Work， 跟住就而家就佢一身泥咯， 即係留名一身泥啦。咁啊，即係所以就話，即係頭先你話佢就周圍掃事業線咧。 哇！我哋录音室有位神秘嘉宾啊，狗狗入咗嚟啦，唉，真系嗱，系啦 ，Lucky 话问候下啲热狗啊，帮我哋嘅。系啦，好得意嘅，系阿监制只 part 嚟嘅，系啊，好可爱嘅，系啦，啊，好粒粒晒真系，唉，系啦，咁就即系，总之就系呢单嘢就已经系俾澳洲嘅劳工处啊调查紧啦，咁佢基本上系佢再复啊都唔会再有事业线啦，因为亦都系成为一个案例咁样咯，咁就即系其实， 仲有澳洲前总理都有发声， 澳洲嗱，即系其实。嗱，呢一個就係、是、即係其實 vote yes 咧，而家咧就即係嗰啲人就做埋好多核突嘢，咁就令到即係 vote yes 嘅人嘅形象非常之差啦。咁澳洲前總理講啲咩？澳洲前總理都係暴力受害人喎，而家俾人 spin 到。澳洲前總理阿 Tony Abbott 講嗰啲咩？佢發聲明講嗰啲咩 ？Tony Abbott 咪話 佢投 no 嘛？佢投 no， 佢寫咗篇長文嚟回應噶嘛，因為個漣漪效應太大啊嘛。 佢話 con 啲人冇考慮到 consequences 啊。係啦，咁啊 consequences 佢就冇。John Howard 都係出嚟鬧啊，但係 John Howard 話佢投 yes 噶嘛，係啦，咁就即係嗱，除咗即係有話呢位妹妹仔又好不幸地俾人炒咗啦，就俾 vote yes 啲左膠就即係搞到咁啦。我哋前總理 Tony Abbott 啊，就俾喺佢哋喺 Tasmania 訪問嗰陣咧，就俾個咩喎？俾個飲醉酒嘅 DJ， 你有冇睇篇訪問啊？就揾個頭，揾個頭啦， 鐵頭功啊！ 我係啊，就俾人揾鐵頭功啊，就俾人。搞到佢嘅唔係嘴唇啊，爭啲講錯葉正唇添真係，正大乜乜，係啊，就搞到佢嘴唇損咗啦，係啦，咁就即係佢好衰唔衰咧？呢、這個 DJ 咧，即係 Tasmania 嘅飲醉酒嘅 DJ 咧，犯案嗰陣咧，就個心口就貼住張 vote yes 嘅 sticker， 咁就即係咁其實都係呢樣嘢係我星期四晚啊，嗰晚我喺 Chatswood 食緊飯，咁啊六，唔係都冇食飯骨，我係即係叫做出咗去，但係即係係啦，出咗。 你有冇睇鐵頭功嗰條友嗰張相啊？好垃圾 嘅。梗係有啦，即係總之就係、 即 係 佢哋帶曬嗰啲 P 城喺個鼻啊口啊，跟住唔正常。 唔係個樣咪即係差佬會竇嗰啲咯，即係你喺度行嚟行去，差佬以為你藏毒有成咁樣咯。 冚我真 係，係啊，咁就即係雖然之後咧呢個人咧就不斷就話個 vote yes 嘅 sticker 唔係佢自己黐上去啦，係個 friend 黐上去啦。佢由於點解想揾個鐵頭功啊撞 Tony Abbott， 就是、因為佢話佢自己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佢又覺得。Tony Abbott 是一个叫做邪恶的法西斯，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咁咧，而揾呢个佢嘅铁头功，而佢亦都系一个光头嘅光明顶嚟嘅。即系虽然佢唔系陈云根色啦，佢成个甩晒嘅，系啦，所以佢唔系云根嚟嘅。咁就即系佢嘅系啊，佢毕生嘅志，佢唔系好黄达咁咯，系啊。佢嘅毕生志愿咧。就是要揾一即係總之係要即係打鑊阿 Tony Abbott 咧，而佢真係做到。但係即係呢個叫主流媒體出新聞稿嗰陣咧，就基本上咧就全部都係話呢個 vote yes 嘅叫做人走去襲擊 Tony Abbott 咁咯。咁其實你哋咁多位覺得呢兩單嘢再加埋呢啲咁嘅嘢，其實對即係對 say yes 嘅人個人形象係咪大打折扣？ 我覺得唔係打埋字，而係話嗰個，即係佢個社會係加劇咗佢 個分化， 兩極化。即係以前你係話 yes 同 no 咁，有啲係中間嘛。哦，有某一啲議題係 yes 嘅，某一啲對某一啲對於同性方面嘅嘢會 no。而家好似唔係嘅，而家非 yes 就即 no。你投 no 嘅人咧覺得 yes 嗰啲係抵死嘅 ，yes 覺得投 no 嘅人就抵死咁樣啊，係嘛？ 啊，即係。是即係原本其實好多時你交咪交咯，但即係我哋亦都唔會特別理你，而啲交易都唔會襲擊一啲比較擁抱西方傳統價值嘅人噶嘛，係啊，但係而家就搞到唔知點咁咯。同埋另外一單嘢，即係就令到個社會對立咧、就是，就係啊呢單嘢阿貓姐話要講嘅，咁佢就話 Central Coast 啊呢個 Gosford 啊聖公會啊，即係我。即係我身為呢個 Linfield 大主教我啲友區嘅人啦，即係呢個叫 Gosford and Anglican Church 咧， 嘅一個叫 Rod Bauer 嘅牧師咧，就你話佢澳洲塵雲根喎，點解咁講咧？ 佢美食樣咁嘅 成咯。係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好高調支持同性婚姻嘅牧師咁樣啦。咁就即係佢最出名咧，佢喺佢間 church 咧嗰個 billboard 就話咩 ？If Jesus has two dads, why can't others have two？Why can't others have two 咁樣，係啦，所以佢好癲嘅。咁佢就即係其實佢今個 weekend 就喺 Gosford 嗰度就即係話點解要即係要過呢個同性婚姻合法化啦。咁佢就話即係全部人都 deserve 可以有愛嘅權利咁樣啦。咁就話即係佢仲要係即係我唔知點解教區可以仲頂到佢啦。 我問過啲朋友啦，佢係呢間教會係屬於澳洲嘅。 即是他是自己說自己是聖公會， 不是，即是他是買 的人招牌。你基本上你曲解聖經，即是我不覺得聖公會可以容許給你這樣解經。 聖公會的嘛， 聖公會也很大，其實 我 還 說為什麼你們聖公會的人出聖，然 後 有些朋友說因為這間聖公會不屬於你 們，他是不是那個聖公會，聖工作社委員會的聖公會。 因為還有看回這個牧師，他的出身也有些奇特，即是我可以理解他為什麼他好像 嗱，呢个牧师的出身咧，就系即系佢嗰阵读完中学啦，咁咪就 本身佢已经走去做，佢系 adopt 嘅， 即系佢 adopt 嘅系啦。跟住佢都几惨，即系佢细嗰阵咧 adopt 到翻嚟到十几岁、十二岁嗰年就 拜拜。系啦，咁就佢读完中学之后咧，佢系去咗做肉台嘅，系啦。咁佢就咧，即系就咧做猪肉佬嘅，系啦，猪肉荣嚟嘅，系啦，即系。 文生 咩啊？达文西咪神韵，可能系啊，咁就即系， 所以咪成个神。 咁佢话佢即系佢十六岁之后就走去做 butcher 啦，咁做咗四年，咁佢就觉即系佢就即系有一晚星期六晚饮酒饮到 hangover 之后就又觉得一个男人咧就应该去 church 嘅，所以佢就 hangover 咁样就去 church 就听崇拜，咁佢越听越有味道。咁就話自己就好有感動啦，好有 calling 啦，想走去做牧師咁樣咯。咁佢咪開始走去做牧師咯。咁即係佢就我唔知佢點樣啦。跟住之後而家就牧會咁樣咯，係啦。啊呢個 band 啊，即係 Dear Christian, some people are gay, get over it, love God。咁你話係咪即係不可妄稱神的名啊？呢啲人係啊，好正啊！佢嘅 Twitter 咧就即係無啦啦。系佢嘅 Twitter 基本上佢系即系一粒大胶咯，佢不断喺度维护啲 say yes 嘅人啦。咩点样？ 佢个教嗰个网页好搞笑。 而家上先，我哋而家咁多人。 佢教嗰个网页咧，通常你教佢嗰啲网页啦，你而家睇其他啲都會有啲 哇正啊！佢個 Facebook page 基本上係 Yes Equality。 唔係佢教會個網頁咧，係冇介紹佢工嗰、那個教會有啲咩工作嘅人員，嗰啲人嘅背景。即係通常你教會嘅網頁都會有介紹呢個 part 有呢個 pastor 有啲咩背景。 有牧師，有傳道人，有同工，有 support staff 咁樣嘅。 佢嗰個教會嘅網頁係完全冇呢啲資料㗎。跟住咧，佢啲 service 咧淨係得個時間嘅，係完全冇介紹佢個 service 係做啲乜嘢。即系好 detail 咁介绍，通常啲教会网页都有噶嘛，你 去 睇 下。有喺度话即系六 PM、九 PM 咁。 唔系咯，即系佢净系个时间咯，但系佢冇介绍啲牧者系边个。 我真系冇 嘅。 系啊，哇，唔系差嘅 成。同埋你揿落去佢嗰、那个佢有啲咩 service 之后咧，佢唔会。 唔系拗添有啊！你玩嘢。 点解我睇唔到 咧？你唔识上网都话你有时差噶啦，你对 technology 有时差。 我睇唔到咧。 佢入咗時間狼啦、 啊！時間咩狼？ 睇唔到 嘅。哇！阿遠有貓姐，你唔好同阿偉差唔多啦，大佬真係。點解你係零即上網？ 唔係咯，不過如果就算係你話，如果係有宗教背景嘅，你通常你都係會 say no 噶嘛？唔係你點會 say yes？ 唔係有宗教，但係咧，即係其實我哋頭先 BBQ 啦，我哋都講咗呢單嘢。你覺唔覺而家澳洲咧民自由黨同埋工黨咧都唔敢 engage 啲宗教團體啊？頭先我哋食緊飯咁講過呢樣嘢嘅， 因為咁啊，我就話即係你係你覺唔覺得今次即係呢個 yes 到呢個議題好似有啲會有啲陰謀喺度咁？ 唔係，同埋你有冇聽過有個好搞笑嘅，即係問啲阿 Muslim 啲 muscle 嘅 leader 揸住 yes 唔得 ABC 嗰个嘢啊嘛，访问佢啊嘛。 会答咩啊 ？Muslim 嗰条友话，其实如果以宗教嘅角度，系应该 no 嘅。 系啊， 系啊， 系啊。 佢话因为佢唔知，好似深敲佢话佢唔俾 answer 你嘅，叫人哋自己答。 得啦，大佬，你答 yes 就俾 ISIS 斩头，你答 no 咧就俾左交斩头，咁你拣你边个斩头 啊？唔系，我就有新人讲埋即系呢个呢、這个议题系将一啲本来系大家心知肚明，大家都唔会讲嘅嘢，就拎佢摆上台面度。 阿妈系女人。 呢个系将嗰个矛盾系放大佢。 加剧。 系啦，即系 制造。 你非 yes 就即 no， 非 no 即 yes。原本系中间有啲含糊啊模糊啊，佢就唔俾你呢班人模糊啊嘛。 系咪啲左交谂？ 我谂系啊。 佢唔俾你模糊。 我觉得系啊。 佢唔俾你，因为基本上就即系呢单嘢咧，就一来头先都讲过啦。冇 documentation 啦，所以好多嘢全部都係啲友仔不斷喺度吹水，不斷要作 evidence 嚟 support 自己，不論係 yes 同 no 都係。 但係睇翻外國咧，一有同性婚姻之後咧，好多嘢都變文化噶。 例如咧， 跟住啲教會學校而家英國咧，有啲俾人告話教嗰啲教聖經係非法 嘅。你知唔知嗱？即係呢個其但同埋咧有單新聞咧，就係、是、我諗我 post 咗出嚟嘅。基督教即一個叫做要戴 hijab 啦，即要戴回教頭巾嘅女仔咧，去基督教學校度翻學。咁跟住之後咧，係喺 Victoria 呢單新聞係，咁、那個咁基督教學校就叫佢唔可以戴頭巾啦。咁佢咪走去個 school board 度投訴咯。咁而家就叫佢喺基督教學校可以戴頭巾。 所以咪話咯，即左教肯定會食住上，到時就話。因為你立咗法之後變咗 amending woman marriage， 但係聖經講嘅同你唔同噶嘛。 係啊。 咁你即係變咗學校如果講嘅同個法例唔同，咁咪違法。 係啊，就違法。 係啊。而家英國已經有啦，係啊，英國已經同埋你睇下加拿大幾恐怖，開咗 即係細路。加拿大咧就咧，其實咧最近咧東邊有個省就終於 approve 咗 gender neutral 嘅出世紙。咁即係我唔知啦，即係我對科學好似阿 Cat 對 IT 咁樣一竅不通噶嘛。即系我对科学嘅认知系，你生出嚟系只会系有病定冇病嘅啫。咁点样生出嚟系中阴身咧？即系 咩啊 ？Sixteen minutes 之前有一个， 可唔可以 enlighten 我啊？真系 Sixteen minutes 有一个本来有个 trailer 咧，本来播出街，后屘冇播。有个阿妈咧生咗个仔咧，俾啲 estrogen 食啦，跟住食到佢有 breast 啦，跟住个仔而家到 puberty 咧，开始即系谂自己嘅男咧，佢想收翻个波心。 唔系咁咪咩咯，咪割咗佢咯，拉直佢咯。但系即系系啦，即系都讲呢样嘢好耐。即系譬如你就系、是、即系总之系引发啲咩问题咧？澳洲嘅听众，如果你哋其实听我嘅节目咧，你都知边个 Corey Bernardi 啦。你上 Corey Bernardi 个 Twitter， 今日有几个 tweet 咧，就系讲话 South Australia 突然之间就做嗰啲平权嘢，叫 Wear a Dress Day， 啲学校已经开始嚟啦。咁就有啲学生。就即係啲阿爸阿媽就唔想 participate 呢啲嘢，尤其是男仔啦，咁就有 backfire 咁樣。即係節目就唔講啦呢一樣嘢，因為即係 Corey Bernardi 個 Twitter 上面今日講過呢啲嘢嘅，係啦。同埋即係 end 呢個 topic 之前就係、是、其實澳洲嘅選管會9月12號已經寄咗啲 survey 出嚟啦。咁其實大家喺上個禮拜應該收到，而最近喺雪梨嘅東北部啦 ，Monavale 啦。就有人發現啦，呢啲 postal survey 就俾人撕為兩橛，抌咗落垃圾桶嗰度。咁其實即係大家如果仲未收到選票嘅話，就應該去查詢。即係不論你投 yes 同埋 no 啦，你嘅投票權係非常重要嘅，即係唔好俾呢啲人破壞咗你 express 你 opinion 嘅權利啦。係啦，咁啊呢個 topic 啊講到呢度，咁就係啦。上集咧就啲聽眾啊。就覺得啊，阿貓姐啊，同埋我講呢個叫鮑魚血案啊，講到呢個攰形攰聲，係啦，咁啊，即係講到即係好似呢個叫做啲173173173啲甜股啊咁樣啊，咁即係有見及止啦。今集咧，即係就會即係簡單風化案嚟講嘅，係啦。咁今集咧，我冇风化案讲啊，大佬喺人哋屋企录音讲风化案真系黐线。 有啲咩新嘢？ 咁啊，搞单情杀案嚟讲啦。 警女啦。 呢单呢单呢单案就旧年噶啦。 我哋节目都 系 讲过之前。 啊、我哋节目其实我哋要还翻个故事个主角公道添，我哋开头以为白姑雄肯出场，咁就唔系嘅。咁啊试完啦，就即系呢个哇监制你做乜嘢？ 做 监 嘅， 咁就即系试完啦。就是呢个叫做喺雪梨北部嘅 Hornsby 呢个商场嗰度就有个有个阿叔啊就俾人当街搭当行斩死斩断颈流血咁死嘅。咁发生咩事呢咁就即係系一个呢、這个系似奔妹啦系咪咁有个即係有个呢、這个四即係差唔多四十岁啦四十老啊。嘅叫熟女啊，系啦，咁啊奔妹啊，叫 Jovi 啊，咁啊同佢老公个婚姻生活啊不愉快。 咩 个老公老啊？个老公五啊几欧咯，加十几年咁样咯，系啦，即系可系啦，咁就生即系婚姻生活不愉快啦，咁就酝酿离婚。五欧 老 啊？系啦，咁啊唔好咁老屈人，咁即系咁佢哋啊，咁呢个叫做呢个奔妹啊，其实。其实佢啲鬼佬中意啲 type 噶，有肉髀喎，好推喎。 我唔 做 呢家嘢。 咁啊， 可能 咁啊，走去玩呢个叫做鬼佬摇一摇啦，咁啊叫 Tinder 啦，即系系啦，咁啊咁个奔妹仔玩 Tinder， 咁啊摇一摇。咁啊，识咗一个即系话呢条友同呢条友同我屋企人一样名嘅，叫 Keith Collins， 系啦。咁就话自己系第一次见面啊，咁就约咗喺 Westfield 啊 Hornsby 嗰度食饭咁样啦，系啦。咁就边个电话响？系啦，咁就咁就即系咁，其实咧呢單嘢係個老公係有預謀嘅，因為佢之前就俾人捉到閉路電視咧，走去 Parramatta 一間打獵嘅用嘢鋪頭嗰度，走去買刀啊，係啦。咁就跟住之後，基本上佢係即係因為其實就係呢個女人嗰日無啦啦出街就話自己約咗 friend 咁樣，咁就個老公我唔知佢諗緊啲乜嘢咧，就可能話水泡油出去勾佬 Billy 巴拿咁樣啦。咁啊，走去嗰间嘢度买刀，咁佢之后就跟踪佢老婆，咁就发现咗咧，佢老婆咧就喺嗰个 Westfield Hornsby 嗰个停车场嗰度，咁啊跟到佢上去就见到佢嘅，叫即系约咗嗰、那个嗰条友仔啦，咁佢之后就醋意大发，咁啊走去锯颈，锯颈即系佢基本上佢系去到一刀斩落佢条颈度，再拱个奔妹埋墙，咁个奔妹扑咗喺地下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仲冲上去咧，就见到另即系嗰个约咗佢约咗嗰个男人咧，就吉咗几刀啊，咁啊吉到佢死为止啊，咁啊佢当场断咗气啊， 呢个系谋杀啦， 呢个摆明系谋杀啦，但系即系呢个叫做 咁系咩背景啊？嗰个即系嗰个男嗰个系咩背景？即系俾人吉到。 被人吉嗰个鬼佬， 我知系 好似陈云根咁样睇下， 即系年龄啊，一齐 五十三岁啊， 几岁？ 陈 云根 系啊，五十咪陈云根六一年噶嘛，差唔多啦。系啦，咁就即系原本就即系怼死佢嗰个人就都系五啊几岁嘅，即系系啊，咁就即系，但系即系总之系。啲麻老咗咁啊，疑神疑鬼咁样。 讲下啦，我都唔明 点 解啲鬼佬系中意啲后生 Asian 嘅，有啲癖好。 唔系，都唔系后生喎，呢个都。 即系比佢后生好多嗰啲咯。 都唔系我，佢系比较中意啲菲律宾、泰国嗰啲。 而我 所谓，我觉得系你觉得系真系喺见到嗰啲鬼佬，通常系咪？ 系喎，你唐人啃唔落嗰啲，佢哋好中意。 唐人都有，咁啊唐人都，但系而家即系唐系最近嘅，即系我谂系近呢十年八年嘅。但系以前咧系好兴揾 Asian， 通常揾嗰啲泰国啊， 二入口啩。咁你睇《盜魯志道》嗰啲啊？ 唔知，但系佢啲口味好怪。 即我哋覺得嗰啲哇咁污嘅嗰啲。 唔係，其實幾好啊！即係嗱，即係阿貓姐，你都成日話啦，即係其實我哋頭先喺度討論一個叫即係呢個叫做我哋識嘅人啦，係咩樣咁樣啦。咁我就話好恐怖，但係你話鬼佬係中意啲太高啊，咁咪好咯，即係幫幫我哋香港人，即係呢個叫近嗰啲男人嘅嘢。 很多啲亞洲男人唔中意啲鬼佬，啲幾 冧 嗰啲，又肥又矮嗰啲，啲鬼佬 唔知 幾中意。 咁似嗰條友嘅。咁啊，即係但係總之呢單嘢咧，就係咧，即係呢個叫啲馬佬躁意大發啊，亂嚟咁樣。係 咪鬼佬先係咁？唐人都有喎。 啊，唐人嗰啲都係會吉死人噶嘛，係啊。 有幾單咪大大陸啲大。 咪鲍鱼血案咯， 系咯，都有嘅。 鲍鱼血案咪又系即系个男人就即系基本上系即系其实即系鲍鱼，我哋上集讲个鲍鱼血案系个老婆系要自卫啊嘛，系啦，所以就捅死老公啊嘛，佢就惊个男人咩啊嘛，咁就即系冇啊，咁你即系一个男人咁样，你无啦啦打扮到花枝招展咁样，又以为自己可以回心转意咁样，咁就做傻事咯，系啦，咁啊。呢单嘢讲到呢度，希望下一单下一次有风化案啦。咁啊，落下一个 topic， 咁啊，呢个系我同阿猫即系上个礼拜谂住讲嘅，即系我哋去完西边啊，即系去啲好恐怖嘅区啊，就受惊噶嘛。 你 去过 最恐怖嗰啲？ 因为我唔想去。 我都话你要去圣 Mary。 我不圣 Mary 啊。咩啊？ 你去过最激嗰啲？ 唔係，頭先我哋先話去即係食剩啲豬扒 ，Pinstein 一嘢揦落人哋塊面啦，係啦。咁我哋又我哋最近咧就 start 我同貓姐咧就 start 咗個 debate 話，即係其實嗰日監製問我對問我哋 Chatswood 去邊度食飯好啦。咁就我就話 Chatswood 係沙田啊，係好多元化，係好多人，但係冇樣嘢好食。監製，其實你嗰日去 Chatswood。系啊，食嗰啲乜嘢咧？ 闊闊啦， 系咪系咪唔好食咧？又貴咧？ 貴又唔係好貴，不過係唔好，即系唔係好咯。 即個 quality 唔好。 即系你即系依翻個套餐嗰啲啊。 係啦。 Cross Nest 好食 嘅。咪啊 ，Cross Nest 梗係好食。 好有佢啦，啲價錢個唔同啦。咁啊，嗰度係即系 Cheshire 就比較選擇你多，你想食乜都其都有。不过就系 唔好食， 系唔会话搵啲好好食嘅嘢噶啦。 你唔会想翻头，唔会想翻头价，系啦。咁我哋即系我哋嘅 great debate 咧，就系即系究竟Chatswood 系咪已经系变咗沙田化啦？即系乜都好贵，乜又多人又多黄，啲嘢又唔好食。 咁我应该 去 Chatswood。咁咪即系宁愿系咪 Quarry Centre 咁样 咧？嗰 个 死人 Chatswood 入去，你搵位起码搵三四个字。 系啊， 有时唔止添，试过揾最高纪录。 喂，同埋周，你有 Cheshire 周街周巷都系咩噶啦？你揾我都见唔到好多鬼佬添。 日头有嘅，日头翻工嗰啲鬼佬，但系你假日冇噶。 你好少啊，见到全部都系嗰啲啊，即系黄口黄面啊， 成班黄面婆系啦。 同埋而家好多西餐 ，Cheshire 以前好多西餐 咁。Nando 算唔算西餐？ 我讲嘅 Italian。啲而家冇曬，變曬糖餐嘅，仲有啲東北嗰啲咧，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即係其實我諗，其實我哋四個而家都覺得，即係行街嘅話要去 Macquarie Centre 啦，係咪啊？阿神秘人係咪行街一定要 Macquarie Centre？ 你係話個設計好好多？ 係，係啊，隨時會變喎，而家 隨時會變乜嘢？ 啊，佢個 approve 咗加多兩棟住宅喺 Macquarie Centre 樓上啊嘛。 啊！咁佢会唔会影响个商场呢单嘢？ 成个社区都变啦，加多两栋嘢，多咗几多人啊？ 咁啊死咯！即系我同阿猫姐都觉得 ，Macquarie Centre 泊车系容易泊噶嘛，因为你好多个 lot 啊嘛，同埋你系 同埋街都系泊 嘅，同埋佢分散咗好多个入口啊，唔会好似即系 Chatswood 嗰啲 mall 咁咧，你嚟嚟去都系嗰两个入口，嗰度即系五六个入口。 唔系，我中意佢就系佢食嘢嘅人，你分泊边，你买嘢就泊。 戏院到另外一边， 系啊，即系佢唔会 crash 嗰啲人，你 crash 嗰啲唔系乜差到堆埋一堆， 一堆一个人口， 系啊。 咁你嗰日去 Macquarie Centre 个 food court 食咗啲乜嘢？你 send 咗张相过嚟嘅。 好啊，嗰日佢帮上啦，煎记嘛。 煎记？ 系啊，我食咗煎 记。咩？ 我麻麻地嗰啲嘢，又贵又抵食啊 嘛。马拉嘢。 系马拉嘢。 马拉嘢系咪食嗰碟鸡粉啫嘛？ 唔系可能鸡嘛。 O K。 少啲可能鸡嘛。我觉得佢都几贵喎，15.8。 你讲 Papa Rich？ 唔係尖地 嘅，新日嘅馬拉爺好多間嘅。 15.8。係 啊，15.8。 闊區有另外 一間。唔飽。 闊區有另外一間嘅喎，食拉斯阿媽嗰啲好食嘅喎，10.8嘅啫喎。 唔係，咁我未食過呢間，我想試下啫嘛。 咁你戇居啊！ 我喺嗰度有得印度嘢喺度。 唔係我自己中意誒 對正對睇到個溜冰場 嗰度嗰個咪尖記咩？ 咁啊，即係我中意行 Macquarie Centre 嘅原因就係 闊落 好多，同埋啲嘢真係好齊。超級市場咧有 Aldi、Woolly、Coles，肉台啊正，海鮮檔啊 正，有三個鋪乜都有。 係啦，咁同埋就 有大數添。 同埋你係咪話啲品流冇咁複雜？ 高級啲咯， 係啊，啲人斯文啲咯，唔會牙喳喳咁咯。 我試過有個 stopover 喺 Bank 餐，都頂唔順我 啦。咩啊？ 冇得比喎 ，Bank 餐 冇得比喎。我而家 Chatswood 大戰 Macquarie 啫喎，而家都係。 Chatswood 我都唔中意啊 ，Chatswood 你淨係揾米都揾死你。 其實你可以研究去下 Warren Gamow 度行，嗰度都 Warren Gamow 係啊。 走遠嗰度，你去到 Man 嗰邊。 都唔係好遠嘅啫，其實你行。你當去 旅行咁去一次 咧， 咁真 係真係好靚。有冇去過啊？監製， 好少去，可能以前去過，但係好上個頭，因為你知我係住喺邊區邊一度啦，即係由西北去東南咁啊，好大鑊噶嘛。 又唔係東南嗰度東北，但係嗰度係煩嘅，嗰邊 你都係嗰條橋好麻煩噶啦。 係嗰條橋煩，因為其實呢個叫 Warren Gamow 咧，都係 Westfield 噶啦。咁佢基本上佢最近裝修過，係真係起到係户外摩咁樣咯。咁即係户外摩呢啲嘢，咁你香港都唔得啦。香港成日落雨同埋又熱，佢係基本上佢係大部分鋪頭都喺户外，中間有個露天廣場咁樣， 係 啦 ，U 型咁樣 嘅。 唔係泰國唔係啊，泰國冇户外熱到你嘔啊！即係你木喺户外唔係啊。總之就係即係你諗下一個咁講啦，你最貼切就係你將置地用香港啊。置地嗰個摩嗰個頂就開咗佢，咩啊？ 愉景灣 咁咯，係啦。跟住之後咧就係三面有 shop， 中間有個茶座，係啦。咁中間嗰個茶座咧就唔係好似香港置地咁咧，阿謝老四永遠都喺嗰度嘅。咁嗰度就即係消費冇咁貴，係啦。咁啊，呢度講到呢度啦。咁啊，監製係咪想講節目動向啊？ 哦，我其實即係我哋即係將來喺未來嗰、那個，我哋有啲要諗下點樣啦。咁你都方唔方便講你嘅動向係點咧？ 嗱，我嘅動向咧就係短期之內，我諗我都即係叫做都決定會搬翻加拿大噶啦，係啦。咁即係嚟緊嗰幾個月就會係基本上係執下嘢啊，翻下加拿大做我自己嘢啊，去下旅行咁樣咯，係啦。但係我想讲呢个节目是会继续做的。即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就很难得四个人就其实是即是神秘人不计他都不是人来的。他姓神秘叫人的都不是人来的。即是很难得是等于四个人即是神秘不嬲都有听我们的节目 ,Oversee 我们的节目的。那么就一起这样即是今天是难得这样其实我们好像做咗節目兩三年都未試過一齊錄節目嘅。 咁即係話，雖然此我其實大家都喺雪梨住，其實都好難又有機會嘅，即係一齊咁樣嘅。因為其實雪梨都係好大，同埋即係嗰個時間上嘅未必搞得到。咁將來如果你話你離開咗雪梨咧，咪更加即係更加難啊！係 啊， 咁我可能要諗個辦法，點樣可以就到喺加拿大將加。加拿大和澳洲是聯繫翻一齊個時差法上，同埋 節目名使唔使改咗先？ 係啊，同埋我 啲時點算啦？ 嗱，我哋嗰個話題咧，可能又會即係唔會圍繞住澳洲，可能要加埋加拿大一啲嘢咁樣咯。咁而我所知，加拿大亦都有人做緊啲網台節目，去講緊加拿大嘅事啦，咁樣嚇。 佢個節目好正經嘅，冇咁變態嘅。 咁其實我哋宗旨始終都係唔變嘅，都係。將一啲我哋喺海外嘅即係嘅生活上嘅點滴，或者一啲無論係政治嘅嘢又好，非政治嘅好，生活上嘅嘢好啦，咁啊即係分享 share 出去啫。 咁即係其實呢個節目，即係我諗，其實在座咁多位都同意啦，就係、 住边度就着嗰个地方球衣，你选择喺嗰个地方度住，你就维护翻嗰个地方嘅利益，系啦，咁啊就系咁啦，咁就即系咁。其实我哋你话喺我嘅离开喺第二个地方度接节目，其实都做过嘅，即系只不过我系朝头早四五点起身咁样嘅，冇问题嘅，顶得顺嘅，系啦。 喂，到时我咧点可以隔一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就得到咯，系咯。 系啦，咁啊，即系都 OK 嘅，咁就我翻到去都多时间，因为始终系，譬如我哋而家系 weekend 夜晚六，咁就等于嗰边朝头早，咁都 OK 嘅。 其实我有个构想嚟咧，我哋觉得其实我一路觉得加拿大同澳洲好多地方系相似，亦都好多地方唔相似。咁或者你可能你熟啲加拿大啦，咁澳洲你都熟咁大，咁其实我可以真系，因为其实呢个地方咧，点解我哋啲有。即值得會去有呢份節目做嘅，因為其實呢兩個地方係香港人好熱門嘅移民地方嚟嘅。係 啊， 係啊，咁就係某程度上咧，啲地方咧仍然有好多係港式嘅生活啊，要保留到港生活。你可能去到第啲地方可能冇嘅。 嗱，即係嗱呢樣我同你之前講過啦，即係之前我哋就講到呢個 Homebush 有間金邊粉就即係我哋講咗好耐啦。我就覺得話。即系世界上系只有雪梨嘅香港移民同埋加拿大嘅香港移民喺度讨论边度啲猪杂面好食，呢个系一个好好笑嘅开头。即系你美国都冇猪杂面食啦，有偷鸡咯，越南嘢咯，但系讲都 差啲，其实差咗啲嘅，嗰啲比较系变得种，我觉得变得种咯， 变得种啊， 变得种嘅唐餐。即係如果為即係仍然係有啲聞到啲味道咧，就我諗係比較温哥華啦，温哥華係同埋雪梨勉強啦，其實都唔及温哥華，温哥華係可能都 Melbourne 好過雪梨添，我覺得係 Melbourne 算好過雪梨， 好過雪梨，我覺得我真係 OK， 即係中餐即係個味道啊， 我淨係食過萬壽宮同埋翡翠咋，係啊。 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唔可以期望期望是可以或者找得到很多原味的东西，但是呢即毕竟你澳洲和加拿大都是移民熱門香港人熱門移民的地方啦，有些值得去讲的，其实都是或者我们讲得不好的，只不过是但我觉得题材方面绝对是有很多东西值得去 讲。因为即是香港人移民的地方，很多时候香港人用香港人移民即是旅行的角度去对待这些地方，但是我们是对待我们是真的在那住在那生活在那搵食呢，所以我哋嘅 point of view 系可以整一同大家分享，即系譬如而家咁，你香港系新，即系而家香港个环境系好多人又讲翻移民啦，又点样嘅话，咁即系以一个我哋以一个叫做唔系旅游节目嘅角度嚟讲呢度啲嘢系 有一种移民啲人系当旅行噶嘛， 系呢个 another story 啦。咁啊，节目时间啊差唔多啦，仲有冇嘢补充你哋？ 好啦， 好啦，咁啊，多谢各位收听，咁我哋下集再见啦，好，拜拜。 Okay, 拜拜。